冇妈妈，妈妈或者 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叶文耀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中期望2016年拨款条例草案能够尽快获得通过，等大约83万个长者尽快受惠。张建中在网志说，长者生活津贴自从2013年4月正式实施以来，转眼已经3年，截至去年底，一共有42万个长者正是领取每个月津贴。实施以来，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已经由起初的2200元两度按既定机制调整至到2390元。而2016年拨款条例草案获得立法会通过之后，津贴的金额会上调 4.4%， 至到每个月2495元，并且追溯至今年的2月1号生效。现时香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人口有115万人，其中大约83万人受惠于各项公共福利金或者综援计划。协成协丰行政总裁叶家宝说，公司股东大会早前通过贷款3亿元给亚视投资者中国文化传媒，资金目前仍然筹集紧，在适当时候会公布资金用途。叶家宝出席一个活动时候被问到亚视已经没了免费电视牌照和已经停播，协成协丰是否仍然决定借贷给中国文化传媒？叶家宝回应说，将来怎样运用这笔资金，公司会再向外公布。对于中国文化传媒的代表何子慧说3亿元贷款已经到位，叶家宝说不知道对方为什么有这种讲法，再次强调在适当时候会公布资金的运用。在台湾，国防部最新的宣传广告里面，除了训练片段之外，今次就加入了特别的拯救任务，并且由两个女兵演出，但被批评情节过于做作。广告特别安排了两个女兵，她们亦都是两母女，妈妈在训练里面扮演人质，而个女就是拯救人质的特战队。有网民说影片令人感动，但亦都有人批评影片只是为了军队重新塑造形象。两个女兵就说，家人当初都是反对他们加入特战队，不过现在可能会有所改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潮湿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能见度较低，稍后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极都好似有啖痰咳唔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E2 验证联播。 本周大头条，人生十个大关口。 好啦，头先我哋讲到啦，就即系我哋人生有五个限啦。咁啊，头先讲到12岁啦，女嘅33啦，男嘅42。 系 咁啊，师傅，我想问，成日话60、60大寿啊，61个人生嘅一个叫咩啊？ 一 甲子啊。咁其实60唔紧要咩？ 60梗系紧要啦，咁啊60岁咧，通常咧就系人生咧一个叫甲子， 系 咩叫甲子？解下先，你知唔知啊？林 甲子系咪同天光地支有关嘅？ 因为我哋譬如你系甲子年出世， 系 60年就又系走翻 你自己一个甲子，系 咁啊叫一个甲子咯。 系咯， 咁其实我哋讲60岁咧，通常咧都要同一个字有关嘅， 系 而呢个字咧。 就是一个陷阱嚟噶，好多人都会出事噶。呢、嗯這个呢、這个字系乜嘢咧？就是个寿字， 即系生日嗰个寿、啊。 呢、這个寿字好好诶，香港人咧、 嗯、 就诶好容易中招。 中招 点解？ 嗱，咩叫寿咧？我哋解释咩叫寿咧？就系、是、你要六十岁， 嗯， 仲要你父母已经过咗世嘅， 嗯 嗯， 咁你就可以叫寿。如果你六十岁啦，但系你父母仲在堂，或者其中一个在堂咧， 系、嗯。 你都唔可以摆寿酒嘅，如果你摆寿酒咧，就会接咗你个父母嗰个人嗰个寿。 哇，咁大件事啊！ 好大件事、 啊。所以，譬如佢咧有个朋友，佢话：喂，我六十岁咯，我要摆六十岁摆下寿酒啊。跟住佢父母在堂咧， 系 咁其实已经唔可以噶啦、嗯，只可以摆生日酒。 哦，生日会就 生日食饭， 生日得，但系唔可以有个寿字出现。 嗯嗯、 所以如果你戆居居咧，啊，光明儿走去。金铺度买金铺啊， 买个寿星公， 买个寿字嘅字又送俾人咧。 啊嘛，个寿腿个寿字喺度， 佢坐喺佢侧边嗰个阿妈咧，就黑晒口面啦。 即系大家嚟试 佢原因点解咧？因为佢个仔系仲未可以清寿，因为佢妈妈仲在堂啊，咁会截出佢妈妈嘅寿嘅。咁呢个咧就叫禁忌大全， 唔好乱嚟，大家 真系唔好乱嚟啊！ 咁啊，即系等于我哋生日完。最好就 系 食呢个生日蛋糕啦， 生日蛋糕系啊。 但系而家有啲中菜咧，就整啲寿肚你食啊嘛， 即系 有 啲寿包啦，叫做 有啲人叫寿包死啊，寿包死 嚟试噶，系啊。 咁所以嗰样嘢咧就唔可以叫寿包， 系寿肚， 系 咁呢个又中招咯。 系啊， 所以亦即系话咧，假如你系一个四十几岁嘅人， 嗯， 突然间有你生日啦， 嗯。 有人咧就话：，诶、欸，你生日，我送礼物嚟俾你啊！咁， 嗯， 送咩咧？佢哋走去啲金铺度，系佢生日啊嘛，就买个寿字嘅金送嚟俾你。 系啊， 你当时揸住喺手嘅时间，当然父母又在堂喎，你四十几岁啫，其实揸住个牌嘅时间咧，其实系心情忐忑嘅。点解咧？其实个牌系咒紧你。 咁、可唔可以转？诶、欸，我送俾我妈先，咁得唔得？ 而家我讲咗之后咧，你就知道曾经你有冇发生过呢个错误，系、好心做坏事，就曾经送过一个寿字嘅牌俾人哋，而嗰个人系唔可以用呢个字嘅。如果你曾经做过呢样嘢咧，其实人哋收嗰个咧唔识就 系 事可。如果识咧， 真系 大家嚟 嬲你啊！ 大家嚟事嘅。 系啊。 咁啊，有啲人咧就咁噶噃。啊，去好憎个人啦，个人生日啦，去特登送个牌俾你。 有冇咁衰啊？ 嗱，心唔好心 系咯， 全唔好心唔可以。 绝对有啊， 真系有啊， 梗系有啦， 太衰啦。 唔系点解我要讲啫？ 咁我想问啊，嗱，师傅，如果我真系遇到你之后，我都得罪人多，清高人少嘅人，如果我真系收到呢啲， 用咗佢啦， 嗰个寿点算先？ 咁你咪攞张红纸包住佢，你话我过咗几十年先用啦，咁咯。 我回翻俾佢系嘛？ 唔系回过翻几十年先。 哦，我包翻佢， 多谢 我过嗰年先用啊嘛，系啦，咁哦。 嗱呢个错误咧，其实咧系卖金嘅人有责任。佢应该卖嘅时间要问下对方，你送俾朋友嗰人过咗六十岁未啊？佢父母在唔在堂啊？如果父母佢在堂唔送得噶噃，啊，如果父母唔在堂而系过咗六十岁，咁佢就可以啦。咁你咪摆大寿，啊，大寿呢个咧男咧就六十岁，女啊六十一噶噃， 系咪都虚龄啊？ 虚龄虚龄虚龄， 一定要问清楚。所以譬如好似今年咁1957年咧， 系 嘅男1957年咧就变咗系六十咯，虚龄咯，啊1956年嗰啲就 六 十一咯，咁所以一定要清楚呢一样嘢。如果唔系咧，搞错咗所有嘅时候咧，就唔即系啲禁忌咧，真唔系几好。呢个咧就系做生日嘅秘密。所以通常嚟讲咧，我哋讲做生日 系 咁另一样嘢咧，江美儿点解有呢个问题出现咧？ 系 因为而家越嚟越长命嘛啲人。 系啊，系。 以前古代嚟讲咧，即系60岁嘅人咧， 好难得啊。 父母在堂咧就比较少。 系， 咁啊，而家 好普遍嘅啫。 我想问咧，头先师傅讲到啦。就即系话嗰个寿肚嘅问题，原来师傅话咧唔系个个食得真系食得寿肚嘅， 寿肚都唔得啊！ 嗱，你嗱寿肚咧个意思咧就话你头先我讲啦， 系啊， 过咗六十岁， 系啦， 父母已经往生咗， 先至可以食得， 咁你就系摆大寿啦，咁跟住落嚟你咪可以不断摆，仲有一样嘢，六十岁啊，如果你六十岁之后你第一次摆酒，你摆咗20围，咁你70岁或70岁嘅时候又嚟啦，又大寿啦，咁你又要摆嘅时候咧，你唔可以摆翻转头， 咩叫慢慢转头？ 你第一次摆二十咧， 系 六十嗰个关你摆二十咧， 系 你七十嗰一定要摆二十一或者以上，二十 可以多，唔可以少。 通常都要双数，都唔要一数添。 系系 通常都要一定要多个，你唔可以调翻转头啊，摆翻四位咁啊，掂噶， 真系唔系 可以走翻转头， 唔系几老礼 系 嘛？ 系啊， 一定要越摆越多噶。 哦， 呢个系我哋中国嘅禁忌嚟。 系系 咁啊，摆酒咧，逢亲摆呢啲寿宴或者结婚，我唔知阿林记结婚你记唔记得？ 系 唔可以摆喺地炉嘅酒家噶。 吓，点解啊？ 所以通常酒家呢个行业里边， 好少系落地炉嘅。 如果佢一落地炉咧，佢知道只可以做系嗰啲 普通食饭咯， 系 咯， 系唔可以摆酒嘅。吓、 嗯 啊，普通食饭当然你几围都冇所谓。但如果你大摆排筵席啊，我哋讲啊，大排筵席，即系个音响出埋音乐啊， 跟住 大着晒红衫嗰啲咧， 嗰啲闪珠嗰啲， 你留意系冇一间喺地炉嘅酒楼咧系敢做呢样嘢嘅，因为佢哋嘅行规亦知嘅。如果佢间铺头喺地炉嘅咧，佢只可以系做呢方面嘅嘢，唔可以做嘢。 酒店好多都系地炉嘅，翻中餐厅， 所以咪话咯，所以咪要听呢个妙论天下咯。 好多人犯咗呢个错， 所以而家酒都 好多人改摆酒， 冇错啦。呢样嘢咧，其实咧。酒楼嘅人咧系知嘅，你明唔明啊？不过佢哋唔出声， 梗系啦。 特别佢个铺咧喺地炉咁啊，唔出声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唔喺地炉嘅酒家咧，其实佢哋都会话俾你听，点解我哋呢间酒楼 系 好过嗰一间咧？个理由话嗰间唔可以摆酒，我哋呢间可以大排筵席咧。个理由就原来喺楼下同楼上嘅分别。咁呢样嘢咧就系代表系。当你行一层楼嘅时间，你行落楼嘅时候咧，系代表阴嘅，代表阴性。所以通常嚟讲，做喜事咧系唔落一间酒楼咧，系行落去。咁一般食饭嘅冇所谓，小家庭食饭冇所谓。但系要做到嗰啲着晒大红花大红花轿啊，着晒礼服啊，又要即系好紧张嗰啲咧，通常都唔喺嗰啲酒楼。 师傅啊，你咁样讲咧，我有啲心寒。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又系。 我有两个朋友都喺同。一个嘅地方摆酒，呢、這个地方我唔讲啦，都系要落楼梯嘅 basement 嘅。 咁间酒楼照播音乐，照搞。 系啊，先后离咗婚啦，已经。 哦， 真系啊，咁啱都咁巧啊。 系啊， 不过离婚啊冇得搞解嘅，即系等于啲人话。择一重唔重要咧？择一重要咧，但系而家择一都有人离婚咧， 系咯， 嗰啲全部都离婚都择个一噶。 咁起码我哋听咗妙论天下知道嘅时候，自己唔好犯呢个错。 系啦，你要知道有呢个常识，或者你个禁忌啊。但问题你用唔用就唔知，即系等于你就快杀到六十岁啦，你又身腾腾，有父母在堂唔使惊，你照生日得噶啦，有快生日。 生日饭咯，你 而家普遍香港咧，而家普遍香港女性八十几岁噶嘛， 系啊，正常噶咋。 咁所以通常你一继续生日得噶啦，你唔好。身痕又话 咁，总之咧就六十食完之后七十就要搞啦， 系啦。咁但系咧，基本上咧，而家香港嘅人咧系少搞呢啲嘅原因系因为父母都长命，咁所以咧就冇呢个 当生日饭食咯。 咁你一路生日算啦，就唔搞咁多咧，孤零零 系系。 咁啊过咗呢个六十岁之后咧，当然咧七十二岁 啦，系啦， 叫寿上关。 寿上关， 寿上关通常嚟讲，七十二岁咧系每一个老人家最腾腾腾嘅。咁而家香港人又唔使震啦，因为平均香港人寿命咧，男性系82，女性系88。 系啊， 咁呢个已经成为咗全世界咧系即系寿星公寿星婆最多嘅地区。 系， 咁两位又俾啲意见啦，点解香港啊？系人都话香港又辛苦又压 力又大 啦， 空气又差， 点解香港系 咁长命啊？ 最长命咧，系咯，日本仔咧， 系咯，点解咧？ 你两个话点解？ 因为香港有福地。 因为香港有麻雀打， 哦， 我就咁话啦，因为啲老人家训 练到我哋个脑细胞啊， 啲老人家猛嗰度打麻雀噶嘛， 但系越嚟越少， 都唔系噶，都有噶，喺老人院嗰啲咧都打麻雀噶嚟， 老人院嘅活动就打麻雀， 系啊， 咩？ 唔系，仲有你唔知道教对识为止啊，多只脚啊嘛，梗系啦， 唔系啦，你嗰日喺度冲凉就攞条水又肥，真系， 睇边间啊， 睇 你按摩你睇边间啊， 同埋香港好似我觉得有种百毒不侵啊。 点解百毒不侵？ 你同唔同意香港人好似百毒不侵？ 好似只曱甴咁样， 即系乜嘢都经历， 好顽强， 打不死 系啊！ 我觉得打麻雀系第一样嘢，因为日本嘅老人系好少打麻雀，已经赢咗日本仔啦。第二样嘢咧，就我唔敢讲，即系咪香港嘅老人家普遍嚟讲，都有少少神魂嘅系咪 啊？都多噶， 都多噶。你知我觉得都系点解？因为成日收工收三四点噶嘛，我就见到啲老人家咧，就已经行出嚟。 喺度揈手揈脚喺度做运动。 你个区特别多。 系啊系啊。 跟住有个老人家同我讲就好笑，佢话如果我哋唔食隔夜餸啊，我哋100岁添啊，即系隔夜餸系话唔好啊嘛。 系啊系啊。 佢话如果唔食隔夜餸啊，同埋唔食嗰啲乜乜面啊，即食面可能啊100岁添啊，因为嗰啲即食面又话唔得啊嘛。咁所以香港咧，我觉得呢个福地咧，喺呢一度我啊界定咗啦，就系香港福地一定要同麻雀有关。 麻雀啊要啊。 所以我咧打麻雀咧，系香港人咧长寿嘅其中一个。啊，唔可以公开嘅一个秘密， 唔系公开嘅， 又唔能够好科学性嘅研究到底系咪真系打麻雀有帮助咧？咁不过我觉得系的确，即系食糊嘅时候嗰种喜悦咧， 好开心嘅， 同埋俾人截糊嗰种愤怒咧，系的确可以令你承受 嘅，个血压都会飙飙先，系咪？ 一阵间开台， 好啊好啊。 沉闷香港，此曲一出爆喜讯。乱世佳人奔去齐牙哥医生复修版隆重公演，三场全爆。现信仲要求4月30日乱世佳人齐牙哥医生加开一场千人戏院上映《无间道》一系列刘伟强导演作品展，步步还我原片效果，大戏院全新感受，又闻到新光引进最新炮谷机的阵阵香味，快啲嚟地铁北角站踩下新光千人戏院的旺戏啦！ 想在嚟紧嘅选举投票，记得在5月2日前登记做选民啦！查询热线2891-1001。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 无论用乜嘢方法，你都会发现非常听非常好听。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 肥肠， 辛苦揾钱供楼自个家，早出不晚归，有家吗？ 今年2月开始咧，固定收入嘅人士先能够做到90%按揭嘅。佢同佢太太啦都唔系，但系佢就话佢可以叫妹妹啊同姐姐去做担保嘅。 咁会唔会影响到姐姐妹妹自己第时借钱买楼咧？ 会有一定嘅影响嘅对佢。 DBC 数码三台财经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至8点半，在楼市大当家里面有留言信箱解答大家的疑难，快点将你的问题 send 来 dbnc@dbc.hk 啦。 打开蚊帐，打开蚊帐， 咦，不用找啦，我们做足灭蚊措施，重点会有只蚊啦。你看装水的容器冚实，花樽的水又成日换，冷气机托盘和花盆底碟都冇积水，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咗会食蚊幼虫的鱼，好简单啫！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本周大头条。人生十个大关口， 好啦，我哋又翻嚟咧，讲到人生嘅五限，最后一限啦，嗰、那个就83岁，叫又逢关上关。咁呢个咧， 又逢关上关， 又逢关上关，嗱，即系72岁受上关，83又逢关上关。咁咧就香港人咧就唔使睇个关啊，100岁咁啊就差唔多啦啊，所以香港人系威啲啊，83岁唔使惊啊。 系 啊，咁啊，其实香港咧，头先我哋讲过咧，点解啊系出咁多人税咧？头先我就同大家开玩笑，我话打麻雀，其实真正嘅原因系有噶，系香港人咧普遍系近医院啊，呢、這个先至系真正原因。嗱、哦啊、呢样嘢咧，亦系反过嚟咧，系讲俾我加拿大同埋其他移民地区嘅人士咧嘅一个嘅一个重要嘅信息啦，因为你哋移咗民之后咧，其实有一样嘢系输俾香港噶，嘅理由就系你哋咧唔能够经常好易揾到医生， 系 喺加拿大特别嘅排队又要轮一大， 尤其是喺Toronto 欧协嗰边咧，你要排你要登记，你先可以有医生睇。 我家姐喺温哥华又系啦，佢又系即系要睇医生又好烦啦。 但系而家香港 我另外亲戚喺德国咧又系啦，好日都睇唔到医生，唔想睇医生。 唔系，但系香港有选择啊嘛，你唔排啦，我仲可以去私家医院，仲有好多。 所嗰啲醫生，你真係樓下，即係老老實實，你拎落你行落樓下， 一定可以揾到間診所， 揾到診所嘅而家。一個診所唔止一個醫生而家。 係啦，所以而家我想提一樣嘢咧，就而家近呢五年十年咧，香港咧個醫療啦，各方面咧更加係先進。先進到點咧？就係以前咧好多咧，我哋所謂嘅絕症咧，喺香港都能夠係 救 到而冇事。咁所以其實移咗民嘅朋友咧，其實應該咧翻嚟香港咧，最緊要就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其實喺醫院度 check 下身體。呢样嘢我反而觉得咧系好需要，咁咧就 check 身体之后发现有咩事嘅时候咧，香港医疗咧好多时都能够过关， 系 根本冇事。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要讲俾系移咗民嘅朋友听，呢样嘢系你哋要知嘅。香港之所以成为人瑞最威嘅地方咧，之都咧系因为香港有好嘅医疗，同埋香港人系近医院。咁亦系即系话有咩事嘅时间咧，十字车嚟咧亦系 哇， 嗰个时间直情系 check 住佢噶，系咪啊？咁呢样嘢先至系真正嘅原因，咁所以咧呢、這个五限咧去到七廿二零八廿三咧，万米喺香港咧都唔系限啦，都已经过晒关啦， 好多人都九十岁噶啦。 咁所以呢两样咧就系要改正咗噶。咁啊，头先我哋讲人生嘅十大关口咧，其实咧就系讲咗呢个五限之外咧，咁跟住咧就仲有几个关口咧好紧要嘅。有一个关口咧，要教大家一个字咧，嗰、那个字咧，好似个准确个准字咁样。但系我哋咧呢、這个字唔读个准字，读个绝字嘅 绝 绝叫绝头。 绝头 吓，咁、呢个绝头系咩嘢意思咧？就系、是、我哋个鼻哥中间呢嚿肉。 哦， 呢个唔记呢嚿肉好劲啊！呢个 系啊， 我都有啦，你都有啊！哇，你好劲啊！ 系啊， 哇，你个关美仪嗰嚿绝头好劲啊！绝头呢嚿。 OK， 绝头。嗱，绝头最紧要睇一样嘢啦。你哋知唔知咩叫大鼻林啊？ 大鼻林 人嚟噶， 大鼻林啊，即系以前我哋 小丑咁样。 台叔嗰个年代咧，即系有一个好打得嘅一个英雄咧，叫大鼻林咧。佢嘅特色咧就个鼻呢个位置咧系红色嘅。 佢本身天生红色嘅， 通常系嗰啲暗疮疤啊，等等咁样咧，又好自然个鼻去到呢度咧， 就 红晒咁样嘅， 好似小丑咁咯， 系咯， 好红噶。你冇见过啲人咩？我搵啲大鼻林你见下。大鼻林嘅意思咧，就系呢个鼻咧系大得嚟咧系红嘅。咁而通常个鼻如果呢个位绝头红咧，就四廿八岁嗰年咧系破家嘅。 破家嘅 意思 即系 冇屋企啊，系直情穷到冇屋企。 哇！ 咁所以大家睇住个鼻哥， 即系要做露宿者噶咯。 呢个位置直成系唔 可以红， 唔可以红， 暗疮都唔可以。 所以呢个叫绝头之关， 之关， 即系可能会令到你绝境嘅。 绝头之关就系指呢度。咁我见过有啲人你哋冇咗呢嚿肉添。 哦，系啊， 缩咗入去嘅，即系个鼻啊， 捏咗入去， 捏入有啊，好紧啊，捏入咧，又系代表嗰年咧系非常之唔好。咁啊，原来面相上咁嘅话，譬如你见人哋红粉花飞啦，好红面咧。喺上颚上唔中人红色噶， 吓点解嘅？ 个原因有两样嘢，第一，如果块面红咧，你系个血压高啫。 唔该。 你唔好以为你好面色，喺我哋睇面上咧，我哋唔中人红色，我哋中意黄色嘅， 黄 叫桑黄之气。 桑 黄之气代表你个人系搵到钱。嗱，当然你话红得嚟系健康嗰种红啦， 系， 但系嗰种唔健康啊，只系代表你个心脏血有问题。第二样嘢咧，面相上咧，如果你系红嗰位咧，你唔好以为当红，系代表破财嘅。 块面啊， 红色嘅嘢代表破财嘅。譬如话你喺个鼻下边呢度突然间生咗粒红色嘅疮， 憎啊！ 咁你系破财噶啦。 系啊系啊。 红色嘅字咧， 红色嘅字系成世破财啦。 哎呀，快啲搞佢啦，有得搞噶嘛。 所以逢亲喺面相上咧，我哋追求一种咧系桑黄之气咧，就系红得嚟系黄黄地， 即系唔好怕做黄面婆， 千祈唔好红，一红咧。唔系好嘢嚟嘅，所以通常嚟讲咧，喺个大鼻哥呢个咩嘢头啊？ 猪头， 猪头嘅位置， 猪头呢个位啦， 千祈唔好系红色。如果系大鼻林嘅说话咧，就大件事啦。 咁但系就冇得改变噶咯，你天生系红色嘅鼻，可唔可以搽啲粉啊？咁样令到佢淡色啲啊？ 搵啲 concealer 系咯。 过去好似试过无数人去搞过大鼻林都搞唔掂，呢个系非常之唔好，呢个叫绝头之关。 记 住，四十八岁，呢个嘢系虚灵嚟噶 吓。即系搵得太多黑头都唔好噶，咁样系咪？ 黑头就好容易脱啦。好容易攞走黑头啊！但系大鼻林就唔得嘅，呢个系1969年啊，属鸡嘅人今年就行正呢个位， 系 啊，直情我提一提，身边旁边一个1969年嘅属鸡嘅人咧，就行正呢一个绝头啦， 要照下镜啦，快啲。 咁下一个关咧，就上次讲过，叫人冲之关，就五廿一岁。 人冲啊！ 人冲即系人冲 啊！人冲男人51人冲， 即系男人一到51岁咧，就会行呢个位啦。咁呢个位咧叫人冲， 人冲， 人冲咧就系今年1966年属马嘅人， 属马嘅， 即系今年人冲， 今年 51人冲。咁就人冲咧，通常嚟讲咧，就系上次同你讲话嗰个朋友跌咗落个海度，跟住个老婆坐咗船 头 咧 倾偈， 佢就系51人冲。嗰年，即系你最命嗌我名嗰、那个，嗰就系51人冲啦。咁咧就1966年属马嘅朋友咧，今年你哋就51人冲啦噃。 大家齐一齐嗌李居明， 系啊，唔好唔系唔好游水嘛，系嘛？ 唔系讲紧嗰个唔好游水呢，唔好举举就嚟。佢意思就系嗰年冲到你晕， 有个大关， 哦、大关， 即系有个大关啊，冲到你晕咁嘅意思。咁而家我哋讲紧10个大关。 咁啊，人冲位要注意啲咩地方？ 譬如话嗱、女性，你哋两个知啦。 系 呢、這个位咧，如果一有粒脉咧， 系 就系、是、代表子宫有事。 诶、欸，我有疤痕咯。 吓、啊？边度？少少， 少少啦，系啦。我曾经扑过喺个条街度，跟住就一个疤痕啦， 唔见到咪 呢度。如果谂脉咧，通常系代表个子宫会有事嘅、 哦， 多数都会割咗 佢。即系同我哋生殖器官有关。嗯 啊、第二样嘢咧，如果由个鼻到个嘴呢个位置有任何大脉咧、都系代表自己同个仔女会打交闹。 脱咗佢啦， 好、哦、明显啊！呢、這个已经有个例子啦。 呢样嘢就我哋之前已经知噶啦。 系啦， 但系阿长嫂就脱唔到啊嘛。 好可病， 唔怕啦，长嫂老友记。咁唔怕嘅，咁啊点解咧？我就老友记，因为系脱唔到啊！当时真系 太大粒啊， 系脱唔到，咁所以呢个系冇得走嘅。咁啊，长嫂高智慧者唔介意我哋小朋友嘅。咁咧就呢、這个系大家都会知嘅，咁、其实亦系要小心个子宫嘅病变，即系逢亲呢度啦。咁、咧就呢度啦，一过咗呢个嘴咧、 哦， 大家记住，嗰美仪去到呢个位， 哦下巴位， 呢、个位呢、个位系75岁嚟。你而家睇你个嘴咧，60岁咧，到呢个下巴呢个75岁咧，都冇任何嘅红点黑物或者任何嘅破伤咧、都系代表住你75岁之后再嚟揾我都仲有计。 我有噶，其实系睇有拉噶。 冇啦，嗰度唔算嘅，嗰啲冇嘢嘅，嗰啲最多系。 系细个嗰阵时玩千秋扑扑嗰度地下， 同我一样咯。 嗰啲冇大碍， 因为你见唔到。 冇大碍，冇大碍。咁、所以嗱，而家 75啊下巴。 系啊，75岁嚟呢度下巴最 但 系 如果有脉咧， 吓、 譬如话喺个嘴边啊，去到下巴呢啲位都有。 嗱呢个咧以前咧就好嘢嚟嘅，而家系衰嘢嚟。 点解咧？有咩分别？ 以前咧就即系代表你咧就即系话咧系好多好嘢啦，叫食物。 哦、 但系而家咧。呢、這个食物就咩咧？食得太多鱼翅啊，包心刺肚咧， 胆固醇、 胆固醇高啦， 胆固醇高啦，就开始嗰粒脉咧，我哋就唔叫好脉啦，就多数叫肠病啦。 哦， 肠癌咧好多时系嗰粒脉嚟嘅，所以嗰粒脉而家我哋唔敢话系好脉、我哋通常话系衰脉嘅意思就系食咗毒药。 系， 咁你话冇啊？我呢排都话呢10年8年我都冇乜食鲍鱼、包心刺肚啊，何解会食咗毒药咧？咁、 系 原来佢每日每个星期一睇报纸，见到人哋话有啲咩新嘅药出。佢就走去排队噶啦，你明唔明啊？全身嘅啲药都食过晒，咁啊，于是等于咩？食咗 神农氏嚟嘅， 神农氏 咁中意食药嘅， 咁都是 即系等于唐代啊嘅皇帝啊，23%咧系食嗰啲仙丹 食鬼死你啊！ 即系话有1/5嘅皇帝咧都系食仙丹而死嘅。 我有呢啲脉啊，师傅。 咁即系证明咧，即系你咧就喐亲咧就神经衰弱咧，就乜鬼药都收落个肚。 都系啦，系啊。 咁啊，藤先生美仪俾我食。嗰粒药咧就只我讲喉咙好咗咧，但系嗰种药咧就 系 台湾嚟嘅咧，我都应该都要检验啊，因为台湾嘅检验制度咧系唔够香港咁严格 嘅， 所以台湾嘅毒药又系出名多，所以我要小心啲。咁我有一只乜乜果咧食咗咧，我发现都成7年8年咧佢都唔变，于是我就惊啦。果然前嗰排就话，原来有部分嘅乜乜果咧。的确有太多嘅防腐剂咧，系变成咗有问题嘅。咁嗰啲人咧个嘴侧边可能就粒脉噶啦。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了可以强化治愈能力，还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今日下午4点到4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睿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的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起为健康打气。 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嘅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仔。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恋爱缘。 歌，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八点到九点 ，DBC 一台旗舰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Hello， 我是周海薇，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疯狂太温柔却故作潇洒，对爱的恨的选择放却也。